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 3w.a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女大，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着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演，打小气血鼓来，容易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眼，容易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个飞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本周的节目我们跟您聊的是相声当中的方言元素，方言的妙用，方言的幽默。方言呢是文化宝贵的财富，当然了普通话的通行也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话呢？就是因为方言呢有的时候会造成沟通的一些不畅。您比如说下面这段南北方言，说的就是因为听不懂方言而闹出的一些笑话。我们请您欣赏天津的相声名家姜宝林先生表演的一个单口小段南北方言。 相声演员呢在过去是这么讲究，讲究什么呢？过关不过江，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关呢是指着山海关，江呢是指着长江。为什么要过关呢？因为他过了关以后啊，是东三省，这个东三省啊，他喜欢相声，啊，您不信现在您看沈阳、哈尔滨的说相声特多，你要过江就不行了。江南呢，对于这个相声艺术还不是太普及。啊，他还接受不了。那么我呢就好奇，有一年呢我就想到南方试一试，我就想普通话他还听不懂，这玩意儿太难了，我就去了。首先我到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就闹出笑话来了。下了火车，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呢，下了火车首先我得先吃饭，吃饭哪儿？饭馆。我进去，我往那一坐，刚坐下服务员过来了，那阵不叫服务员，叫跑堂的，挺客气，过来给我请了个安。老边，哎，我是干老。 干老， 哎呦，怎么叫人干老？他叫我老白呀、啊，我叫人是干老。后来我一细打听，我漏气了，他叫我老白，就是老板，我那白叫声干老。老边，我说妈老别，我说怎么回事？哎，老边，奴吃啥呗？我一想明白了，是问我吃什么饭。咱们北方人讲究吃什么呢？大碗热的面汤。我倒霉就倒这碗面汤上了。我说哎，来碗面汤。他问了我一句，你是面汤是卡个面皮啊？我说啊，面汤面皮都可以，来一个。我漏气了，怎么回事？到了上海这个面汤啊不叫面汤，叫汤米，叫汤面，整个掉过。他问了我一句，农村面汤是卡个面皮，那意思你是来被洗脸水洗一洗呢，还是来把手机卡卡面擦擦脸呢？卡个面皮就擦擦脸呢？我以为是个面汤个面皮呢。我说都可以，我说你随便来一个吧。他走了，待了一会儿我一看来了，端着洗脸盆放那儿，里头有水。哎，我一想上海这个地方是干净啊，吃面汤还得先洗脸。他站在纳闷儿，这话说这个北方人这么干净，到这是妹妹要钱弄瓶洗脸水。我不能漏气，我洗。洗完了以后，他又问我，你吃啥呗？我说我没告诉你面汤嘛。哦，好的，端着走了。待一会儿回来了，我一看还是洗脸水。 我心说这上河这个地方是太干净了，吃一回面当洗两回脸。他站着还纳闷，心里话是这个人什么也没要，弄两杯洗脸水，咱不能露怯，我洗。 还洗？ 洗完费问我，我欠三杯。我说我没告诉你面汤啊，你可三回面皮，那意思你洗三回脸呢？我说三面皮，你不一个也没来吗？好的。端着走了，再回再回来一看，好嘛，乐大了。这个手里头端着洗脸盆，这手拿着把大铁壶，那个意思，你要是再要，我就省着来回的跑了，怪费事的。我就是给你倒就完了。哎呀，我一想上海这个地方了不得，这玩意儿吃回面汤洗三回脸，还太干净了。洗，脑袋是不脏了。洗完了以后，我跟他急了，我说：“哎，我说我告诉你啊，我是天津人。”到这儿，您是不是认为我露怯了？好，我们这也是大城市，那么大厂嘛。我说我到这儿吃回面汤洗三回脸，我们这不该死了吗？坏了，到了上海这个开水呀、啊、就开水。我这一说这个，他不愿意了。哎呀，老伯，你快三回面皮还要开水，开水来再火，对不对？哎呀，我这面汤没吃，弄了三盆脸水。我一看算了，我一看这没法说呀、啊，这怎么说呀、啊？我一想怎么办呢？回来没路费，哎，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大爷在上海，我这个大爷在那干嘛呢？在那经商。我这个大爷应该说也是天津人，到了上海时间太长了，现在说话这个口音有点变，但是变得不深，说话呢走大折。我到那以后呢，那时候我小啊，他叫我小江啊。那么我在那干嘛呢？他给我个差事，在那当买办。买办就是给他买东西，这个差事不错，买办买办是不赔净赚。我想我赚点钱呢再回来也就完了。我知道上海那个地方不能演，以后就不去了，就没事了。哎，有一天他出事了，他给了我两块钱。您注意这话，他是这样说的：小江来在啊，我说我来了，您有什么事儿？买两块钱的猪肝，您听听，两块钱的猪肝。我一想这不用问是那个猪的肝火呀、啊，我就拿着去了。实际上我错了，他怎么回事呢？他热天买了个蚊帐，他用那个织蚊帐那个竹竿，那个竹竿竿不是小折吗？他说不上来，他说竹竿，我以为是那个猪的肝火呢。我拿着两块钱来到这个酱货店，我说掌柜的，您给我来一块五毛钱的猪肝。那位说不两块吗？我先赚他五毛啊。哎，买办买办是不赔净赚，来一块五的。我一想这五毛钱，哎，我一看这猪耳朵不错，那个猪耳朵刚出锅是热的。那一碗把它切完了以后，大饼一卷，就是蒜瓣，太好吃了。我说掌柜的，您再给我来五毛钱的猪耳朵。哎，对对对，哎，就来这个两包。我一想，我拿着两包回去不行啊，您琢磨这个情理，拿着两包他肯定怀疑我赚的钱了，我多了心眼儿，我就把这个耳朵搁兜里头，我拿着一包猪肝去了。我拉门一看，我知道错了，怎么回事？他比如说正在这喝酒，这猪肝去了正合适。我一看他在那缝那个蚊帐，就等这猪肝呢。哎呦，我这才明白过来，哦，他是要猪肝，我学他，要不我得承认错啊。哎，我说大爷，给您猪肝，猪肝。他接过来打开一笑，怎么搞的？我叫你给我买猪肝，你怎么给我买了猪肝？你的耳朵呢？我说耳朵在兜了，我给掏出来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姜宝林先生表演的小段《南北方言》。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来。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传统相声啊，很多作品是所谓的倒口活，也就是要用方言来表演的。那么新相声作品当中呢，也有不少这样的段子。您比如说马季、赵岩和说的于老万，马季先生就用了传统相声的这个技巧，展现的淋漓尽致。我们请您欣赏马季、赵岩和说的于老万。 同志，我认识你， 认识我？ 你有一个外号啊。 我叫什么呀？ 你外号叫于老万，对不对？ 连我外号都知道。 你这个外号家喻户晓啊。 怎么呢？ 你在你们乡里包了一片鱼塘。 对， 去年一年呢，净利润10000多块。 可不是吗？ 你是你们村里的啊，响当当硬邦邦油呱呱肥嘟嘟的万元户啊。 这都什么词儿啊？ 好啊。 我说你到这儿干嘛来了？ 我给你道喜来了。 给我道什么喜啊？ 你养鱼发了家了。 那倒是。 是不是？ 哎， 我应该给你道喜。你养鱼养得好 啊， 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是吗？ 引起了我们各界领导的重视。 都挺关心的。 这不去水产公司也来人了吗？ 他们来干嘛呢？ 帮助你扩大再生产。 好啊。 帮助你经济效益提高再提高。 他们打算怎么办呢？ 打算给你办一个展销会。 啊，那我得谢谢您了。 没关系，甭谢了。 啊， 你先准备准备。 还准备什么呀？ 你捞300斤鱼，给他们弟兄几个品尝品尝。 哦， 行不行？ 还得尝尝鱼啊。 哎，先尝后买才知好歹呢嘛，对不对？ 是啊。 那300斤鱼，这不他们队长也来了吗？ 哦，队长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 白队长。 啊，白队长。 白痴同志。 哎，这白痴啊。 啊，对。 不给钱。 哎，对了，给钱还叫白痴吗？ 这什么罪长？ 对不对？ 哦，300斤， 行不行啊？ 行行行， 行了，你忙你的吧。 明天我给您送去。 好了，不给你倒麻烦了啊。 啊，回见回见。 啊，你忙着忙着忙着。 其实这要鱼啊，不是头一回了。这不昨儿那变电所的白拿同志还捞了我200斤鱼呢。所以我们这专业户、啊。 于老万在家吗？ 怎么又回来了？ 啊，在家在家。 于老万，我给你道喜来了。 哎，您又给我道什么喜呀、 啊？我祝贺您渔业大丰收啊！ 您不都住了一回了吗？ 是啊， 啊， 我想问问你， 问什么呢？ 于老万，你养鱼发家，你靠什么呀？ 那是靠党的三中全会富民政策。 你还要靠乡亲们对你的帮助哎！ 对对对， 过去有一句话嘛， 怎么说？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得3个人帮啊！ 这话有道理， 咱不能没良心。 对， 不能过河拆桥，念完经就打和尚。 我不是那种人， 对不对？ 哎， 这样好不好？ 您说， 你捞200斤鱼， 干嘛？ 给咱林业队。 嗯， 向人家表示感谢。 哎，我说你等会儿 啊， 这林业队跟我养鱼有什么关系？ 太有关系了。 怎么呢？ 你想人林业队 啊， 林业队他得栽树啊。 是啊， 他要不栽树，你那鱼在哪儿养活的？ 我那鱼在树上养活呀。 不是，就说人家在你的鱼塘旁边都栽上树了，不是？ 是啊， 你那个鱼塘就有凉快的地方了。 啊， 你那个鱼呢，在太阳地儿底下， 啊啊， 它怕出汗呢，它凉快凉快去了， 这都挨不上。 再说你那个树叶子呀，什么鱼虫子呀，掉下来不都喂你的鱼吗？ 这纯粹沼泽， 对不对？这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啊， 前人种鱼，后人品尝嘛。 哪有这话呀？ 对不对？我跟你这么说。 怎么说？ 过去有一句话， 啊。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 对对对，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啊， 多一个仇人就多一堵墙啊。 对， 是吧？ 啊， 一朵鲜花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呢。 啊， 你站在家门口要阎王天安门 啊， 啊，身在养鱼塘想到全世界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买卖不成仁义在吗？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你给人家点鱼不就完了吗？ 我没鱼。 没，你给你多少给一点，你万元户你怕么的？你看人家队长也来了，你捞点鱼，捞点鱼行不行？ 200斤。 200斤。 行行行行， 好好，你忙 我送去吧。 你忙你忙，回见回见回见。 哎呀，我倒不是在乎这200斤鱼呀、啊，自打我这鱼塘的鱼长大了以后，我就没消停过。 于老万在家吗？ 又回来了。 于老万，我给你道喜来了。 你这么会儿给我道3回了。 不是我给你道喜 啊， 是你今天给我道喜来了。 我给你道什么喜 啊？不是 啊， 就是我报告你一个喜事啊。 什么事儿？ 我爱人结婚了。 哦，你爱人改嫁了。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转受高空槽影响，扩散条件略转差，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0到19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上午本市天气晴朗，光照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甭管怎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心，越苦练功于拿下，豪迈马派，可以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不得文章委屈，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个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欣赏的这个作品叫做配音与方言，顾名思义，这里头聊到了很多跟方言有关系的事儿啊。说到这个段子的表演者是叶慧贤和陈树，他们二位呢不是专业的相声演员，那么虽然也都是大名人，都是名家，哎，但是呢是业余相声演员的这么一个身份。这个录音是什么契机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是全国相声评比讨论会1984年6月26号在青岛举行的，7月10号结束，历时半个月，26号到29号呢每天晚上都有相声展演。这其中啊名家荟萃，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侯宝林、马三立、王凤山、苏文茂、马志存、常宝华、常宝峰、高英培、范振钰，还有当年风华正茂的那一位相声演员。同时呢还有来自上海的作为业余相声演员的两位名家，一位是叶慧贤，一位是陈树。叶慧贤先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知名主持人，那么陈树呢是一位电影界的大家，一说起他的成功的人物塑造耳熟能详，像《渡江侦察记》当中的敌情报处处长，也正是这个片子啊，让他一举成名，成为了以演反派角色著称的电影演员。后来呢又演了《铁道游击队》《海魂》《林家铺子》《聂耳》《难忘的战斗》等等，哎，在30多部影片当中饰演了不同类型的不同特点的反派形象啊。后来呢也演了不少喜剧作品，比如说《老兵新传》啊、《球迷》啊，哎等等。这二位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俩人也特别的熟，但是他们二位说相声还是比较新鲜的。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30多年前的录音，配音与方言。 我们是头一回到青岛来演出。 对了， 首先呢，请允许我向在座的各位老师和亲爱的观众表达我们美好的祝愿。 哎，等等等等等等，让我来先说。 你先说。 我说了，同志们一定给我鼓掌。 是啊。 哎， 行，你先说，你说完了以后我再说啊。 哎，好， 看着观众为谁鼓掌。 行 啊， 你听我说啊。 行行， 我们祝同志们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就这个你们也鼓掌啊？就这个 怎么不鼓掌？ 长命百岁， 活一百岁， 活一百岁。 哎， 人要是活101岁，你不让别人活 啊？ 还是的，现在年过百岁的老人多了，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什么居心？什么企图啊？ 啊，等等等等等，那听你说。 听我说啊。 哎， 我说的就好了 啊。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岁岁平安。对了，岁岁平安。你有多大能耐你尽管活，活多少岁你岁岁平安。我这个掌声好像比你还响一点儿呀。